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互动各种情感问题。您的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如果想和我们的节目来讨论您的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大家就可以发问题给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 FM107.3 AM1026， 这是我们的广播频率。在北京的朋友，大家可以通过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北京之外的朋友，或者是大家想在方便的时间收听我们的节目呢，那么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听听 FM，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两个听字哈，听听 FM 也可以这样收听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石宇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问一下哈，这个有不少的，特别是女生会问这个问题哈，就是觉得怎么会对对方有那么多的依赖？明明知道对方是不该爱的人。比如说有女生说，我的这个男朋友吧，其实按照别人的说法，他真的算是一个渣男。他出去约人，而且呢经常会被我发现，他呢还和别人暧昧，我们俩生气的时候呢，他就冷暴力不哄我，他呢还花我的钱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可是我和他分了很多次手，完了我又会去找他，我不知道是我不甘心还是怎么样的，还是对他太过于依赖。我就想问的是，就是这样，为什么在关系当中，我明明知道他是一个不能依靠的人，但是我的心理上却对他那么依赖呢？每次我都下定决心说再也不理他了，一定和他分开。可是分手之后，比如说半个月，我对他的愤怒消失了，我就开始无限的想回到他身边去。我特别想请教一下你们节目里的心理老师，像我这样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吧？别说我这样了，其实我在网上也看到好多女生都跟我有一个毛病，明明知道对方不可以在一起，但是却无比的依赖人家，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就会想起他呢？想起他就会想和他在一起，但是和他在一起又会受到无数的伤害呢？ 这个问题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讨论了。那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病态心理了，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常态心理当中的一些心理特点。那先说第一个病态心理会是什么？大家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是不是有被虐的这种倾向？ 嗯， 因为很多人他其实看不懂别人的恋爱方式，或者说看不懂别人的生活方式，甚至好多人说我被打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他的心理状态是跟常人有异的。 嗯， 所以说这种情况我建议还是要看心理医生。我不知道这个女生来形容的时候会不会她这样对你的时候你会很舒服，或者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但看起来并不是，她会感觉到痛苦，所以我们先排除了病态心理当中的这个被虐倾向。 嗯， 那我们再说这个常态当中的心理特点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熟识产生这种好感。 嗯， 那你跟这个男生我不知道已经相处了多久了，其实有很多男生虽然渣哈，但是如果你跟他已经恋爱了五年十年，很多女生其实已经习惯这个人的存在，就好像是一个亲人一样，他给你提供的帮助可能很有限，但是你还真的就是身边有这个人让你感觉是相对来说是稳定和安全的。所以说熟识效应这个我们需要考虑。那么第二个方面哈，就是我想说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嗯， 女生你一定要明白渣男不全渣 啊， 也就是这个渣男你看你跟我们描述起来他又花你钱又撩妹去了，然后呢又冷暴力对你，看起来没有一点优势。 嗯， 但是你千万别忘了，人家既然还能让你去想念他，他一定有他的优点在里面的。 对，哎，在我们的节目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案例哈，比如说有的女生说，嗯，她说她对我有感觉，然后呢，这个我过生日的时候，她会哄我，让我开心。那平时呢，这个我们俩在一起好的时候呢，她也会有那些让我心动的那些小动作啊。啊，或者那些让我听来很舒服的那些言语啊，那我们俩好的时候是这样的，当我们不好的时候呢，他的确是不好到极点了，啊，可是跟他分开之后，就明明知道和他在一起我还会受伤害，但是和他分开之后，我对他的那个愤怒消失之后，我想到的都是他对我那一点点，那一点点小糖果的那个， 没错， 那个小甜蜜，对。 你看这个女生在提问当中，她也说到了， 嗯， 她说半个月或一个月以后，那愤怒消失了，她就会想到，就是她还是会很想念这个男生，但是她里面并没有直说哈，是想念他具体的哪一点。但是我想，如果她补充完了以后， 嗯， 这个她想念的点一定不是她渣的这些成分， 对呀， 想念的是她提供给他的好处， 嗯 啊，包括服务，其实很多男生，尤其是渣男，他蛮有一套的，他会让你不敢，或者说让你觉得离开他的时候，让你会朝思暮想，也就是说他能提供那些钢铁直男们给不了你的东西。 嗯， 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像我遇到了一个案例当中， 嗯， 那这个男生其实也是渣到了极点啊， 嗯， 就是他同时谈了 N 多个朋友， 嗯， N 多个女性朋友，可以这样讲。然后呢，嗯，有的时候他会伪装单身，但有的时候人家就直接讲了，说哎，其实我是有女朋友的。 嗯，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还有很多女生，哎，还是很愿意跟他在一起，是因为比如说他的一些细节的动作做得特别好，开车门的时候帮你挡头，吃饭的时候帮你拉椅子，然后甚至是帮你提鞋系鞋带儿等等哈，就是你会觉得这些动作是其他的男生无法做到的。 嗯， 当然，我说的这些，有的人可能说，哎，系鞋带儿算什么？拉个凳子又算是什么？当然你不吃这套，总有女生是吃这套的，当然她可能还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我们可能还没有提到过的。所以我觉得渣男之所以他能够不是被所有女生都排斥掉的，他必然有他自己的所谓的优势。但是我们找一个人哈，那总是不能光是按照优势去找， 嗯， 我们还得衡量他的渣的这个地方你能不能忍受得了，或者说这样的情况综合起来考虑是不是能够跟你走进婚姻。如果不能的话，那这样的男生他其实就像是一味 毒药， 也可以说毒药，饮鸩止渴嘛。 对， 就是，你喝掉了以后，哎，虽然口不渴了，但是会给你身体带来很多的伤害，还有你的内心带来很多伤害，甚至是女生你千万别忘了，我们有一个嫁人黄金期的， 嗯， 嫁人黄金期你需要综合考虑我们女性的这种身体状况、身体机能，因为我发现很多女生光顾着谈恋爱，她不管自己年龄有多大，她已经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嗯， 她要再去寻找男朋友、再去结婚的话，其实就会为生育的问题会花费很多大量的这种成本还有精力， 嗯， 所以我建议女生哈，在一个渣男身上，既然已经看到渣了，人家已经承认了那么多他做过的事情，那你就要衡量一下， 嗯， 能不能跟他最后有结果， 嗯， 你改变不了他的话，那还是改变你自己的择偶方向吧。 嗯，哎，很多女生都说，我戒不掉对一个渣男的依赖，然后在一段关系当中啊，会一次一次的受伤害。我们也在生活中，包括在我们的节目中也见过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可能在这样的渣男身上消耗了自己一年、两年、三年的时间，但是往往最后的结果还是分开了。 对， 嗯，那么也就是一次一次受伤害之后，最后自己可能，也许是醒悟了，也许是渣男主动选择离开你了，不再折腾你了，可能换了一个对象去折腾了。那么到那一天，你可能慢慢慢慢的也就醒过来了。往往醒过来之后的女孩子，回头再想一想和这个渣男的故事，其实很多女孩子都会觉得，我当时到底是怎么了？我会在他身上消耗我那么多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时光。 嗯。会有哈，就是当你处在一段恋情里面的时候，不管这个恋情是我们认为是有结果还是没结果的，但是至少你很享受其中给你带来的这种福利了。 嗯， 所以好多人是放不下福利，于是受到很多伤害。这不典型的是属于给一个巴掌再给个甜枣的感觉吗？如果你说你真的为了要吃到这个甜枣挨无数个巴掌，那这个就需要衡量一下你自己身体能不能承受得了哈、啊，这心理能不能承受，这是双方面的打击。所以呢，有很多男孩子其实发现女生做的不够好的时候，他很坚决的会有转头离开。但是女生往往会考虑着，哎呦，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呀、啊？是不是我太作了呀，才导致他这样的结果？甚至有的女生我会发现，她特别会找到理由。如果你想找的话、理由当然是摆在一百个理由都可以成为你拿来的借口。 对， 所以女生会想，哎呦，这个我男朋友说的也很有道理啊、是因为我查了他手机，他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才做出这种事情来。然后还有人说呢，哎呦，可能是我对他看得太严了、或者说我男朋友长得太帅了，是别的女生主动去找他的、应该不怪我男朋友。你看，这就是恋爱当中女人的逻辑，因为他不想分手，所以说找出了很多合理的理由去给这个男生来解释。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不到事实的真相是什么，不是男生蒙蔽了你，而是你自己骗了你自己。 对，所以往往在这段关系过后，自己慢慢的冷静和理智下来，那时候你可能才会有一个判断，说哎呀，我当时真的是消耗和浪费了我自己很多的时光和感情啊、但是最好的情况就是已经走出来了。 嗯，真的建议啊，就三次机会。 嗯， 三次机会是这个确数啊。一定是个确数。就是一个男生如果犯同样的错误超过三次甚至以上的话，那说明他的这个他自己内心的这个行为准则里面，他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事情的。就是他妈改变不了他，你丈然也改变不了他。对，所以说这个时候果断的反应就是，你别再认为你强大到可以用你的爱和包容去改变和妥协，让男人发生变化。而这个时候最应该改变的是你自己的方向，你赶紧掉头走人就是对的。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那我们再看下一位哈，他说，这是我们微信当中的一位女生，她在问，后台在问哈，她说，我今年28岁了，我和男朋友谈了一年的恋爱，我遇到了感情问题。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也是一个比较倔强的人。我和男朋友刚确定关系的前几天，我翻看他的手机，发现他在我们确认恋爱关系的前几天给他的一位女同事发信息，信息的内容是， 想哥了没？哥哥的哥哈。我当时问他，他说不会再有这种事情了，也说他俩是清白的。可是之后这一年他们还是会聊天，那个女的主动找他的多，晚上下班后周六日，为此呢我们吵了很多次。最近一次他过生日，这个女的呢给他送了一个什么什么音响哈，小的一个音响，这也是我在看他手机的时候发现的，他没有主动告诉我，他也没有带回来，我们于是又吵架了。但是他说他对那个女的没什么想法，只是因为他和领导一天生日，这女的给领导买礼物时顺带给他买了一个礼物。我想问，我是不是真的该改变自己的思维，更开放一点呢？大家是不是因为工作关系都会有这种男女同事之间的交往呢？ 就是这个男朋友的生日跟男朋友的领导是一天的，所以这个女同事就给他分别送了礼物。 嗯， 我在想啊，就是我同事知不知道我的生日，好像这个是不知道的。就算我跟我们领导是同一天生日的话，我相信我的同事也不会知道的。 对，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就相对于是属于比较私密的话题了。既然能送出礼物的话，那就我觉得跟领导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嗯， 看起来也蛮像是一个借口的，说实话哈。然后呢，既然女生都会有这样的逻辑推理嘛，就是你既然觉得没问题，然后你们俩也很清白，为什么这个礼物不能拿回家？这个也是让我们很心仪的地方。那男生反过来又该说，那我为什么这样？是因为你多疑呀？ 对呀， 本来 我 没事儿， 拿回家你得跟我吵架呀。 对， 嗯， 所以这个两个逻辑放在一起的话，就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两个人谁也辩不过谁，真的就像鸡生蛋，蛋生鸡，是永无止境的辩论。所以说，在这里面需要男生和女生达成一致哈。你既然说女朋友她会因为这个事情很介意，会生气的话，那么就应该跟女同事稍微保持一点距离，而不是说等到人家送你礼物的时候你收下了，并且还不拿回家去躲藏着，去掩饰一下这个事儿。那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去处理，所以这个是男人应该做的事情。我并不觉得是这个女生完全的多疑，而是这个男生处理的确实是有点问题。所以说也建议啊，别光跟他讲道理，男生女生的道理是不一样的，讲也讲不通，所以你直接告诉他你的感受就行了。告诉他这件事情，女同事送你生日礼物，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会觉得这是我们生日是一个人的比较私密的一些事情嘛。所以大家一起吃个蛋糕可以，就是好多同事一块来分享。 对， 但是单独一个人来送礼物的话，我还是会介意。这件事情会让我很不开心。我还是希望你能照顾一下我的情绪，然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一下。所以不要讲道理，直接说结果，直接说你的期望就行了。如果对方达不到的话，那也可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该反正是谈恋爱阶段嘛，都是互相彼此的磨合阶段，所以互相都告诉对方的底线和我期待你做什么，做不到的话我们另当别论了就好了。 好的，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一些这个想法告诉对方，感受告诉对方哈。下面还有一位问到的问题，是一位男士他问到的问题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这个妻子呢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有的时候呢他会单独的和他的上司一个领导一起出去出差，那个领导啊对他好像总有一点点什么歹心，总是有一点点暗示。其实我的太太挺不愿意和他去出差的，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往往需要公事是需要他们一起去做的。这些事情呢他并没有瞒我，也都告诉我了。每一次呢我也都很担心，我也告诉他出去的时候在外面如果住酒店反锁好房间等等这些哈。他说对方呢在人多的时候当然不敢怎么样，在人少的时候呢总是用一些什么言语啊来暗示。那么他也特别的警惕，比如说和这个领导出差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喝酒等等。每次在这样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时候啊，我心里边还是挺不舒服的。我们不知道这样的事情该怎么办，因为在这个公司的这一份职务 是很难得的，那我太太并不想从这个公司辞职，这个公司其他的方面包括薪水、福利以及未来职业的发展都是很好的，可是面对这样一个人又没办法，这样一个人呢，他并没有给你到底造成什么样的伤害，但是真的造成什么伤害可能也就晚了。这个人呢也不留证据，比如说他也不会单独给我太太发一些什么暧昧的微信啊什么的，从微信上看都是在讲工作，但是我的太太就是觉得能感觉到这个人的那种不怀好意哈，想问一下该怎么办。 像职场当中借自己的职务便利条件骚扰女员工的情况还是真的蛮常见的一种哈，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心里面真比较常见，因为很多女性会有这样的困扰，办公室性骚扰。然后听起来这个领导还是应该是一个熟手，也就是他不会给你留下任何微信啊这种证据。 对， 然后如果你要想举报他或者说公之于众的话，你还真没办法。但是想一想，真的一个人对你造成了骚扰，他一点证据和痕迹都留不下吗？我们得想一想，除了文字的证据的话还有任何其他，比如说有影像资料，对吧，他对你说过什么，我们蛮可以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场合之下他可能说这样的话的话，比如说出差他跟你一块儿结束一场这个商务宴请以后，他可能跟你共同回酒店的时候，如果他说了点什么，你蛮可以录音录下来。 对 啊，这种方式和方法的话比微信的那个文字还要有力度。因为微信的话人家还说，哎呦这是我老婆发的呀，哎这是别人发的，我的微信号被盗了等等哈，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但是有他的声音在。如果你还真是想较真儿的话，还可以做个声音比对，这就是他本人。对吧，所以说如果留下任何证据的话，你手里也算是有一张牌可以打响的。所以他也不敢对你怎样。所以我认为哈，任何当你自己都那么看重这一份工作，你想一想作为领导的话，他好不容易爬上来的，他怎么能不重视呢？所以他也不太想离开这个公司，甚至是他的名誉会受到任何的影响。所以如果你但凡手里能有一两条这样的证据的话，你就蛮可以让这个领导能够对你敬而远之。所以我们经常在给女性做这种普及功课的时候，我们要告诉她如何去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话，你不能一味的妥协和示弱。你知道像这种会去骚扰女下属的那个领导，他会选什么样的人吗？他不是选所有的人，不是看到好看的，不是光看颜值和身材，人家看到的是哪个容易下手， 对， 哪个比较安全。 对 啊，如果我对这个人下手了，他还不能说出来什么，然后他还也不会太多的反抗，那我当然会选择这样的人来进行下手啊。 对， 所以说我们要成为那个身上带刺儿的人，让他会干就是暗示他我们其实不是很好惹。所以在职场的时候，我们一味妥协是不能够保护你自己和留住你的工作岗位的。 说的太对了，就是有一些女士特别是在职场，特别是因为对方是自己的上司，那有的时候是觉得抹不开那个面子，拉不下那个脸，对方也只是暧昧的在试探，又没有真的做出动作来。如果对方做出动作来嘛，自己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怎么怎么样，但是对方那种暧昧的试探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很多人是这样的，特别是对方说出来的那个话，你怎么你可以把他想严重了，但是你要真跟他较起真来，他又会说我就是跟你开开玩笑。可是我们作为女性其实很敏感，我们知道对方是一步一步的在试探。 对，所以当你遇到他说的话让你会很难接受，或者说你认为已经达到暧昧的程度的话，你可以直接告诉他，直接给他驳回去就好了。所以这种玩笑的话，请您还是不要开。我是一个蛮内向的，或者说我是一个这方面底线比较高的人。 对， 就我开不了这种玩笑，不好意思啊领导，咱们还是谈工作吧。 对，其实可以这样啊，就是你可以鼓励你的太太拿出一点点这种比较刺儿的个性来，那对方就知道了。当他一次两次他开了玩笑，你就是很多人是很暧昧尴尬的笑，就是这个不去接招，但是很尴尬，也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对方就会觉得诶也许还有戏。 对，就是一个人什么样的时候他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他获得利益的时候，他很舒服的时候，他坚决还会再次尝试，这就是相当于行为的强化。 对， 就你让他感觉到哎很开心啊，很好玩，我又有了回报的时候，那他下一次对还会对你下手。 嗯， 所以你要让他感觉到哎呦好难受啊， 嗯， 这个人哎呦我可不敢下次再碰了，就这种感觉的时候， 嗯， 那你可能就会啊获得一部分清净，该说工作只说工作了。 嗯， 所以我觉得作为丈夫的话，你也可以跟妻子稍微练习一下，就是来扮演一下，就是他的男上属会怎么样去对他骚扰， 对， 然后你来告诉你老婆，就是作为男性的角度，你怎么样做才会让他觉得这事儿哎又达到了目的了，然后还没有太尴尬。 嗯，对对啊，好。那这个可以这样的告诉自己的太太啊， 嗯， 在这儿呢，我们也告诉所有的可能这个在职场上遇到了类似问题的女性们、女生们，那我们要知道自己那个虽然我们也能理解，在某一些职场，可能我们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自己的职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前途，当然要视情况的轻重而定。如果说在这个职场上你个人的危险更大一些，那么再怎么样换一个地方你还会有发展空间的。如果说在这个地方你不得已要待下去，那对方又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暧昧试探，那你就要拿出你的态度来，要让对方知道对方不可能对你有进一步的得逞。 嗯， 也就是这样了哈。好，我们稍后将是下半时段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生活中如果您也有各种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想和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来讨论，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密的思，私人的私，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搜索今夜思雨时这个公众号，关注我们，发微信给我们。新浪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我的新浪微博也可以留言。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节目。 交餐夜，我用一段旅程来逆向思考我的伤悲。末班车要开往终点，想说的话太多，却只能说再见。留不回去的是眼泪，可惜了这个让人触景伤情又尽的美。爱没有所谓的抱歉，所有幸福的可能我都想成全。记忆的窗景，时间停在那，是我最舍不得的曾经。留不回去的是眼泪，可惜了这个让人触景伤情又尽的美。有幸福的可能我都想成全，记忆的窗景，时间停在哪里，忘了那些憧憬。 你有多久没有静下来专注地吃一顿饭，仔细地品尝水果，想象着食物在每一个雨天吮吸露水，在每一个灿烂的日子沐浴阳光。 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农业局联合推出系列活动《又见田园》。 10月16号第三期活动，城市文化范儿招募15个家庭，走进守城农业企业展示园、天开花海和沃莲福农场，了解健康生活奥秘，体会重阳美好秋色。 关注城市文化范儿公众号，让我们又见田园。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医生石宇，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情感问题。您有问题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有一位，这是一位男生问到的问题啊。他说呢，我今年呢是29岁，我现在呢认识了一个女朋友，这个女朋友呢是31岁，这个女朋友呢是一个离异的单身妈妈，孩子呢只有4岁，和她在一起啊，其实并不是真的在谈恋爱。我呢认识她的时候呢，也知道她离婚，带着孩子，当时就是两个人感觉还挺好。聊天说话还都不错，一开始呢就把她当做一个姐姐，还向她咨询一点什么感情的问题。但是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啊，我就知道她对我呢是挺有好感的，她主动约了我，我们有了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关系可能更像是这种相互之间的需求吧。我自己呢就变得很矛盾。一方面我其实是挺喜欢他的，因为觉得他个性好，人也很懂事儿，对我也还不错。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没有办法抵御一些世俗的眼光。我一个没结过婚的男生，如果真的要娶一个离婚带着孩子的他，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一关吧。所以我始终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定位为就是相互的一种需求。但是说实话，不见他的时候挺想他的，有的时候他的孩子如果有点什么事儿，比如说上次孩子生病了，我心里也挺着急的。慢慢的两个人的感情吧，好像相互之间的那个依赖越来越深了。可是呢，我自己就是总和自己纠结，就总是觉得不能有未来吧，真的不能娶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吧。我家也比较传统，可能我也有点传统，可是想要放下她，自己心里又特难受。 很多男孩子其实都是这样哈。如果没有婚姻经历的话，其实是很难面对一个离异的女性的，或者说离异带着一个孩子的。因为就是像他所说的世俗的眼光和父母的压力。我看电视上有一些相亲节目里面，其实看到有一些女孩子真的是蛮优秀的，但是一看是她离异的， 那家长立马就反对， 嗯， 然后特别是离异带子女的，然后家长考虑也比较多，尤其带男孩和女孩，这样就是男方家长态度是差别还是更大的，就是传统意义上来讲哈，就是养个男孩是不是以后还得给他娶媳妇儿、置办房子，然后要给他花很多的钱和精力， 嗯， 所以这个就是男方家长会想了，这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不是我们家的血脉，我凭什么呀？ 嗯， 啊，所以你看，就是每个人想的。我们只能说都有道理， 嗯， 你不能说谁这样就是小心眼儿，就是太小气了，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模式和幸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不能用道德来绑架这件事情。那真的是要跟这个男生说哈，姐姐虽好， 嗯， 但是你确实他不是一个人， 嗯 啊，就包括我们找一个未婚的女孩也是一样，你会要综合考虑他全方位的东西，比如说他这个人长相很好，那你不能跟他长相过一辈子，你要跟他的性格啊、原生家庭、他的父母关系啊、他的这种朋友关系，这些都是你娶了他以后你所有都需要面对的事情。当然如果你娶一个离异带子女的这样的一个女士的话，你也需要考虑怎么样跟他孩子相处。 对， 你现在光为他孩子着急，那我顶多认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嗯， 但是如果他真的成为你的继子女的话，我不一定认为你可以完全承担好一个继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 嗯， 所以还是需要综合考虑。喜欢归喜欢，但是娶一个人回来或者嫁一个男人的话，我们就要是嫁给他的全部和娶了他的全部，所以评价一下自己的承受能力和你的你真的一个自身的能力吧， 啊、 不能太冒进，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对对方不负责任。 对啊，确实是，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你答案， 嗯， 你自己要来评估一下你自己。你要让外人来说，可能外人什么样的说法都有。 对， 你要让我来说，我会觉得，其实两个人在一起舒服是最重要的。 嗯， 旁人的说法呢，其实我们没那么重要，别人说到也就过去了。最真正核心是自己和对方是不是能够处得舒服。当然刚才石宇老师提醒的也很对，和自己的承受能力有关。有些人一时觉得我勇敢接下来了这个两个人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状况、嗯、但是可能越过越觉得遇到一点事情就后悔了，因为总是觉得自己是在吃亏了。 对 啊， 你说我娶你是不是这个，我要是当初不选你的话，我可以选一个单身的女生，然后两个人结婚，是不是现在生活就不一样了？好多人会事后来抱怨，但这不都是自己的选择吗？ 对， 那我真的要提醒像这个男士他遇到这类问题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因为你在谈恋爱的时候大部分还是没有生活在一起， 嗯， 你还是处于在一个恋爱状态。 对， 就恋爱状态你不会再考虑他的孩子啊、这种他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呀等等哈。那位女士很可能也会跟你单独的去约会，但是你别忘了，你真的要是跟他结婚了以后，那个孩子就成为你家庭当中的一员，那你能不能承受就是三口之家的这种生活， 嗯， 就没有二人约会或者很少的这种状态。其实这是真的是都需要考虑的。以恋爱的姿态谈了一个女性朋友，但是你要面临的是婚姻呐、啊， 嗯， 可能跟你的恋爱的感受还是不完全一样的。 嗯，对。下一位问问题的，这是一位女孩子啊，她说我没有结婚啊、但是呢我已经怀孕了。那么她呢，其实在我怀孕的时候啊，和我就已经打算要分手了，因为我们俩总是吵架，他总是说我不太懂事，又告诉我说他妈妈不喜欢我等等，这些是我对他特上心，我特别特别想和他在一起。怀孕呢，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次机会，现在怀孕两个月的时间了，我挺希望他能够看在我怀孕的这样一个状况，还是和我能继续下去的。其实我也知道以怀孕这件事情来威胁我们未来的关系不是很明智，可我真的离不开他，真的很想和他在一起，所以呢我现在就告诉他我这样一个情况，也不打算和他分开。他呢比较冷漠，最初知道我怀孕也劝过我，但是现在呢他说我实在要留这个孩子 他也负责，但是他希望我能够冷静和理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看啊，这个女孩子她自己都在讲，她说用孩子来祈求一段婚姻关系其实是蛮不好的，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不是不好的问题，是对任何人的伤害其实都蛮严重的，尤其是那个孩子。我在我门诊接诊的案例里面啊，就是有很多女生认为有了孩子就可以捆绑住一个男人的心。我们来想一想哈，就是真的是换做你，你可以做到吗？比如说你对一个男生你都想要跟他分手了，当然你会很谨慎的去考虑他真的很可能不适合作为你未来的伴侣。 对， 因为谈恋爱时间短，这个伴侣的时间长啊，谁也没打算结了婚是要奔离婚去的嘛。所以你想一想，如果你都想跟这个男人去分手，结果他突然抱出一个孩子来，说来来，我们结婚吧，等等，你会因为这个孩子需要跟这个男人妥协吗？甚至是你会不会是反而是这种心态，哎呦，那赶快给他停止啊，千万不能有这个宝宝出来啊，否则的话对宝宝也不好，然后你看我也被捆绑住了。我相信这个男生他就会这种心态，是被捆绑住了。因为说现在生孩子的这个问题哈，它不是稀缺资源，就是人家总是会有的。找到一个真的合适的伴侣，我们有一个共同爱的结晶，这是多被祝福的一件事情啊。反而用孩子来捆绑住这段婚姻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太不理智了。所以说这个女生你真的是需要来考虑清楚。而给我的感觉是，你现在在这段感情里面，这真的不是势均力敌的爱情啊，当然不是势均力敌的爱情也不会得到一个很平等的婚姻。所以我相信，如果即便是这个男生能答应你两个人可以结婚，可以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恐怕婚后还有你吃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能够在婚姻当中找到自己的自尊，你要更爱你自己一些，然后再做出一些重大的决定来。否则的话，像这样，我还真的蛮为这个女生的今后担心的。 对对，无论如何哈，两个人要在一起生活很久很久很久，如果走入婚姻的话哈，大家是因为想和对方在一起，这样开始是更好的。如果我们因为一些其他的事由，我们勉强和对方在一起了，那么进入婚姻，你和他都不会很舒服，你得到了也不会很舒服，孩子也不会很舒服哈。像下一位问的问题，微信中问的，这也是一位女生，看了一下，因为这是在工作微信号里询问的，看了一下，她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啊。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她说我刚刚结婚，但是呢，我的男人出轨了，我呢，怀孕了，我们结的婚。我发现他在外面有其他的女人，我们俩经常吵架，他对我也不是很好。孩子现在已经出生了，他呢是不承认他在外面有人，但是他很想在外面潇洒，让我在家里边带孩子，放弃我的青春。其实微信里我也问这个女孩子了，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这女生没有回答我哈。那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的，问问石宇老师吧，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呢？ 这个相当于刚才那个上一个问题的一个后续版本。 对，是的，我也这么想。对， 就上一个女孩子，她不是说这个男孩不想娶她，然后已经怀孕了，然后这个女生是真的是把孩子都生下来，婚也结了。我刚才刚说完，我说后果很可能很严重。这个女生她遇到的问题，岂不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对， 就相当于孩子应该是刚刚出生也没多久，然后自己现在又没有办法出去上班找工作。然后结果这个男生还对他不负责任，对家庭也不太负责任。所以这个承不承认他男生在外面出轨这件事情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关键是这样，这个女生已经感觉到家庭的不安全感，还有呢就是这个男生对家庭的这个责任和态度的问题。所以这个已经是相当不稳定的家庭环境、家庭结构了。我觉得要嫁给一个男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光看他的外在的东西，颜值啊，或者说他是不是对你很体贴呀、这类的。其实一个重要的因素组成家庭，那就是要看他的责任感。相当于我们在判断一个人的伴侣价值的时候， 那分子和分母上面，分子是一大堆的外貌、颜值、工作能力、赚钱能力、职业发展方向、原生家庭，好多好多等等，包括腿长。 嗯， 如果大长腿的话，也要加分的啊，这个伴侣价值会增高。但是你别忘了，还有个分母呢，就是你还得除以一个数啊。就是如果他的这些价值再高的话，他除以一个数越大，他分数越低，综合价值越低，除以什么？ 嗯， 亲子不确定性。 嗯， 什么叫亲子不确定性？就是他是不是容易在婚姻当中他会有额外的情感，他会不会在你跟你的生活当中看着看着，诶，我跟那个女生感觉不错，诶，然后他立马就转身就投向另外一个女人的怀抱了。那这样就叫亲子不确定，相当于他出轨的几率。 嗯， 所以一个男生这个几率越大，他整体的伴侣价值越低。所以你来衡量一下，可以说听起来哈，这位女士的丈夫他的伴侣价值应该是超低的。 嗯， 所以问题还是蛮多哈，而且好多人的这种对婚姻的和家庭的态度是很难被一个人扭转过来的。 嗯， 就是原来我跟你结婚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人一句话就把你问的没有电了吧。 对 对，你看你为什么嫁给我？是我逼你嫁给我？不是，是你还求着我娶你的。 对呀， 然后我在婚前就告诉你了，我不愿意被束缚， 我就是这样的人。 对 对， 那你看是你觉得你能接受，所以你还要嫁给我的呀。那我现在还是我原来的样子，你怎么就接受不了了呢？所以我们发现女性对待这种伴侣啊，对待婚姻的这种态度，它是在婚前婚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 嗯， 但是男生不一样。 嗯， 所以女生往往是说，诶，是不是我等待着这个男生结婚了，他就会自然成长和成熟了，对家庭有责任心了， 而且 等到有孩子了， 对，就更不一样了，他就做爸爸了，他是不是 他肯定就收收心了。但是我在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和我的门诊案例当中，我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一个人他的一个本性哈，他是很难是因为结了婚和生了孩子而改变的。所以说千万不要以为到了时间人自然就成长成熟，这跟种庄稼可不一样。 好多女生啊，就像刚才那个女生和这个女生，咱们这两个问题啊，刚才那个女生是身怀有孕，对方不想娶她，但是觉得自己能不能奉子成婚哈。这个女生呢是结了婚了，也有了孩子了，也生了宝宝了，那么对方呢，自己的这个丈夫呢根本不顾家，也不照顾他，而且是你在家里照顾孩子，我自己在外面潇洒哈。那很多女生在怀孕的时候，她们明明知道对方可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生，但是她们会生出很多幻想来。 嗯， 想象到自己某一天抱着孩子，这是你的孩子呀，然后对方马上就变得殷勤备至，看在孩子的份上，对方也会守护着自己。那我们幻想着说，对方觉得你是孩子的妈妈，这是一幅多美的场景哈，一家三口抱着孩子。但是这个世界上现实真的和你幻想的不太一样，很多人他可以觉得你虽然生了孩子了，那是你自己想要的，跟我没有关系，虽然这个孩子是和我有血缘关系的，但是我自己还没有玩够，我也没想去做一个好爸爸，这是很现实的。也就是说很多人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个世上有很多人，他们自己可能还没有长大，自己还很幼稚，自己还不懂得照顾好自己，更不懂得来照顾你和孩子，特别是为这样的人生下孩子，其实是极危险的一件事情。 对，尤其是最近一些宫廷剧里面啊，就是请各位女生来一部看一看，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母凭子贵，就有了孩子以后，然后这个男人会对你另眼相看，那不爱你的时候，有了孩子都加倍的爱你，那是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然后大部分我们在宫廷戏里也都能看到哈，那皇上有那么多后宫的嫔妃，然后他会对喜欢哪个孩子，除了孩子的天资聪颖以外，这些能力的条件以外，他其实还是要看母亲的。 嗯， 就我跟这个女人关系很好，就比如说我对哪个妃子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妃子，她生出孩子皇上都会另眼相看，都会加倍的喜欢。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得到，其实父亲对孩子的一个态度还是取决于他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很稳定很幸福。如果夫妻两个关系都不好的话，我相信亲子关系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 对，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 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今夜私语， 今夜私语时 在播出， 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要替我的闺蜜问一个问题。我的闺蜜呢今年31岁了，最近呢她认识好几年的一个男同事，过去和她一个公司，后来呢他们俩就分开了，各自都在其他的公司了，断断续续的有往来。她那个男同事呢和她同岁，这几天啊突然向她求婚，两个人之前没有谈过恋爱。他那个男同事呢家境很好，父母呢都有自己的公司，过去他知道他那个同事自己的条件和家里的条件都不错，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女朋友。他这个男同事呢是这样对我闺蜜说的，说我妈非想让我结婚，要不你嫁给我吧。我想了想，熟人当中你还是单身，而且你不是一直也挺想结婚的吗？但是呢我有一个条件，你嫁给我之后咱们俩单独有房子，我父母会给房子，可是我不愿意和你一起住。我可以给你一部分生活费，你还保持像单身一样，我也保持像单身一样，主要结婚是为了给我妈看的。我闺蜜呢想不出该怎么办。第一，他觉得这个男同事吧是一个挺温和的人，过去相处其实挺好的。这个分开这几年呢，大家断断续续在微信里边有一些互动，但是没有任何感情的交集。第二呢，他父母也催他结婚，而且呢他都过了31岁了。第三呢，他在想是不是和对方在一起结婚之后有可能还会发生一些变化呢？一个人不可能对自己的另外一半如此的理性吧？也许处着处着就不错了呢？毕竟还有比较好的基础。 这是典型的女性思维哈，就把什么事情都想象的，哎，她虽然是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了她的规则和条款还有底线，但是会不会以后就不一样了呢？ 对呀， 会不会以后就妥协了呢？两个人会不会日久生情了呢？那哎，你看这优质男，你看还有房子，要不要嫁了吧？所以这典型的女孩子的想法。我在想啊，一个男士他既然他都没有想过他婚后有可能会有妥协，而是明明白白在婚前就告知你了，你看人家一纸合同相当于把条款说得多明白，然后你还偏抱有幻想想打破这样的规则，奉劝你还是不要这样想了。如果是你闺蜜的问题，真的也可以，你也可以把我的这个话来转达给她哈。我也会怀疑这个男生为什么那么坚决，他也对这个婚姻虽然就是他不抱有一丝的幻想，他都没有想过尝试努力会不会跟这个女孩子，虽然是父母的催促，我娶了这个女人我们俩可以很好的生活，但是这个男孩子明确就表示了，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咱俩有房子，明摆着是为了我妈结婚的，所以你要同意呢咱俩就成，你要不同意我是换其他人。虽然说的太明白了，所以我就怀疑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喜欢女孩子，这个是我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也这样想。第一个浮现在心里边的答案好像就是这样的。 对，所以说你想一想，你要想改变一个日久生情，你得是生什么样的情。 对， 如果你是要想要把一个黄瓜变成一根那个香蕉的话，我觉得这是物种的改变，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当然你如果说你跟这个男生现在感情基础还挺薄弱的，然后我们经过自己的努力哈，还有自己的表现很好，然后互动互动，是不是两个人感情能加深，这是可能的。就是从一根青香蕉变成了一根熟香蕉，这是可能的。 对， 但你从一根青黄瓜变成一根黄香蕉，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是的 啊，你也不要以为你是一个魔术师可以想变什么变什么，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能力。 看起来后面我们回答的这几个主题都是不要抱幻想， 对， 还是要更现实一点，在 两个人的关系上，在未来和一个人生活的问题上，因为未来的日子很长很长，所以大家不要把自己头脑中的那份幻想加注在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当中，那样的话你会发现现实其实让你感觉很残酷。好，今夜思雨时，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医生石宇，我们和大家的交流就到这儿。各位有任何的情感问题，记得有晚上播出的这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来交流，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 为什么你的名字从没叫你爸爸，没挽过你的手，只是相互点头。你有你的卡车，装着你的生活，万水千山奔波，为了妈妈和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除夕夜下着雨，你眼角有一滴泪，你再也不能说话，听我再叫声爸爸。你送我的吉他，多想再为你唱呀，可你这次离开再也不会回来。在离去之前叫醒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出车从来不叫醒我，你只是把早餐放到我的窗前。你用仅有的钱给我买的旧冰鞋，让我成为小叫醒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我学会了开车，随你四处漂泊，我们都光着脚，打开车窗欢笑。在离去之前叫醒我。